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哎，林珊，你觉得什么是最幸福的事呢？ 慵懒的阳光，清凉的音乐，舒服的躺椅，以及一本好书。 我倒觉得有人一起说话就足够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吧， 聊聊生活中的故事， 聊聊意识中的故事， 聊聊书本中的故事。 欢迎来到清华大学广播台读书组全新的访谈节目《山月十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山月十岁》，我是蒋林珊， 我是唐林月， 我是东东， 我是超超。 我是尹丽。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本人类学相关的书籍。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任大英博物馆民族史学组馆长的奈吉尔·巴利。本书主要描述了作为人类学家的作者在非洲卡麦隆多瓦优人村落两次进行田野工作的经历。那今天我们主要针对的这本书呢，名字叫做《天真的人类学家》，其中的第一部《小尼乌笔记》。在这本书中，作为人类学家的作者在非洲喀麦隆多瓦优人村落进行两次田野工作时，将人类学家如何克服乏味、灾难、生病与故意的真实田野生活，拍案叫绝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不同于一般的人类学研究报告，这是一部令人捧腹不止的人类学笔记。透过幽默的笔调，读者看到了人类学者如何与研究对象进行互动，在互动中如何调整他的学术成见，以及田野工作上的琐事如何影响后来研究成果、研究的盲点与反思。因此，不管是严肃的读者，无聊的只想打发时间，或者是向往非洲原始部落的异国情调而蠢蠢欲动的旅人，巴利这本《天真的人类学家》绝对是一个有趣的选择。那最开始我想问一问东东，作为本书的推荐人，为什么你会想给山月推荐这本书呢？ 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我看到我的一个图书编辑的朋友，他在他的朋友圈分享了他们编辑部所有的编辑推荐的年度书里面有这本《天真的人类学家》，然后我好像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有说到过，我之前看过一本叫做《人类学的邀请》的书，里面有介绍人类学的研究的对象、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人类学目前在研究的一些主题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本书是比较系统的介绍人类学的书籍，但是我看到《天真人类学家》这本书，他在介绍内容的时候有说到，像林珊刚刚讲到，他其实是对人类学家工作的介绍，就是具体怎么去进行这样的田野调查，然后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具体发生了什么，它不是一个学术的研究内容，它更像是一个记录这个整个过程的书，就会觉得它很有趣，所以我就分享到了群里，然后大力也觉得很有趣，最终我们就决定了读这本书。 嗯，确实是这样。其实这本书吸引我的理由也蛮简单的，就是我觉得诶，这名字还挺有趣的。我会想说，为什么这本书要叫做天真的人类学家，为什么要用天真这个形容词。所以我第一个想问大家的问题就是，你如何理解书名中的天真，等你读完这本书之后。那我们从躺开始好了。 其实我是没有考虑过为什么要用天真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就确实很天真。因为作者是在对田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出发的，他对田野工作有一种浪漫的想象。从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从挑选田野地点到生活中的大小琐事，比如说交通啊、签证、买东西、买车等等，他都带有一种很天真的乐观和一种盲目的自信。他后来遇到了很多问题也都可以用天真来解释，比如说太天真了，没想到当地的效率如此之低，如此混乱啊！太天真了，田野刚进行一点就有点得意过头。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我自己乱猜的，可能作者是想用天真的人类学家和高贵的野蛮人做一个呼应，这我不太清楚，是我自己乱想的。 嗯，那超超呢？ 我觉得其实像躺说的一样，这个作者他在参与这一次田野调查之前，其实做了很多那个关于他工作的一些比较天真的想象，然后实际发现就是在当地不管是官员的这些办事效率，然后他在田野调查所处的地方遭遇到的一切都和他想象的非常的不一样。然后包括我觉得其实里面他希望去和他们进行沟通交流，了解他们很多习俗的时候，在语言上面所遭遇到的非常多的这些有趣的误会，也不一定是有趣的，有一些甚至可能是很严重的一些误会，然后这些全部就是和他一开始可能对田野调查对他这份工作的想象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包括后面他遇到非常多的困难，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有一点像就是他的这个天真慢慢的褪去了，就是他到后面已经习惯了就是官员的这种办事效率，然后他遇到的这些疾病遇到的这些问题，在整个这个村子里面所遇到的他们这些平时的这些习俗，他也慢慢的去习惯了这些东西，然后最后很多东西他都已经就是不那么惊讶了，好像就是慢慢的褪去了那一份天真。 嗯，确实也好像有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那引力呢？ 我觉得这个天真除了刚刚两位说到的那个意思之外，还有一层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去印证这种天真吧，就是他每一次他有好几处就是在经历了那种作为一个现代的西方人到达非洲的那种原始世界，然后要经历那种糟糕的卫生，然后神神叨叨的那种人们然后巫术什么的环境之后，他经历了好几次特别大的崩溃之后，他有一个词说我就立刻调整到另一种心情状态去。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是那种小朋友哭着哭着突然诶又有一个新的玩意儿，然后就从那种很低落的状态立刻调整出来。我觉得就有点类似于唐所说的那种乐观精神吧，他的那种乐观是一种像孩子似的乐观，就是不断的有新东西然后不断的去调整心态，这个是一层。另一层是刚刚超超说到的那个天真的褪去，我反而觉得就是他从一种对困难没有估计的那样一种很原始的状态到接受的一种状态，其实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天真的褪去，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另一种天真的建立吧。我有看到他说 他参与到这个里面，然后他看到成语的巫术，然后说这个在我的文化背景下是不接受的，不可能被接受的，但是这样一种假的信仰我也只能平淡的去处之。我感觉就好像他建立起了另一种去对待这个很原始的文明的天真，就像是你得进入那个小朋友的群体，然后你跟他们一起玩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天真的人类学家除了有刚刚躺和超超都说到的，就是作者自己的这种天真，他在选取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的这个准备的过程中，以及最后他碰到种种问题，然后去解决它，然后取得一些进展之后，都有这种天真的美好的这种幻想以外，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天真的人类学家还有对人类学家这个整体的这个形容，就我自己之前读人类学的这个邀请的这个书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人类学的研究本身也经历了像从马林诺夫斯基这种科学民族制的这种方法，然后到后期新民族制的方法，然后到现在又有这种深描的这种研究方法，这个过程中本身就是对原来的这种天真的人类学家的一种批判，就是他们会觉得原来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科学民族制的方法要去融入当地的群体，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用当地的语言去跟当地的人民群众接触，然后用一种看似客观天真的方法去描述这个文化群体，得到一个科学的这样的解释的这种理论体系，这一整套东西其实就是有一种天真在里面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人都对这一套方法是有批判的，当然现在也有更多的去更新这样的方法的这种研究，所以就是作者在整个实行的过程中，他也体会到了原来那些体系多少有一些问题的，因此他用了这个天真来形容这个人类学家这个整个群体吧，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我是这样理解的。 其实刚刚大家关于天真的答案当中都让我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本书当中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刻板印象。不管是这个作者出发去非洲之前他的整个准备过程，还是他真的到了多瓦尤人的村落当中跟他们互相之间互动的过程，大家都会看到作者在不断的提出啊，我原来是怎么想的，之后我又是怎么想的。其实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人类学家自己对于他们本身的这个职业固有印象的打破，同时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觉得好像打破了我们以前对于人类学家的一些固有印象。那我想问一问大家，这本书到底挑战了哪些关于人类学家的刻板印象呢？那我们这回从超超开始好了。 其实我个人对于人类学的研究还有对于人类学家这样的一个职业的了解是非常少的，所以说可能还没有到刻板印象，就是首先我可能缺乏对他们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印象。那这本天真的人类学家其实很深入的很详细的介绍了作者在多瓦尤人的这样的一个田野调查的过程当中所遭遇到的所有的事情，然后包括他所研究的这些内容，如何去获取这些研究内容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其实给了我关于人类学家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的一个认识，因为我其实觉得一本民族志或者一个像这本书里面的这个多瓦尤人比较原始的这样的一个部落，对他的研究，对他的这个习俗，它的语言，它的整个部落的构成，文明的演化，这所有的这一切能够记录下这些信息，得到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我可以很抽象的想象到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但对于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会有哪些很困难的地方，其实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可能并没有仔细的去想过。这本书里面让我知道了就是人类学家他作为我们现在很熟悉的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员，他去到这样的一个原始的部落里面如何去生活，如何去和他们进行沟通，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哪一些具体的就是语言上啊或者习俗上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困难和冲突，这些详细的内容让我对人类学家可能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吧。 那大力呢？ 说到我对人类学家的刻板印象的话，其实在我上大学之前我都不知道人类学，然后第一次听到人类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就听起来会像是社会学一样是一个研究人类的，然后听起来是非常 伟大的就是一个很理论性的一个东西，就感觉它关乎着人类的未来，然后有非常大非常卓越的那种影响和贡献。但是在这本书里，这位作者他就是在去田野之前他说，我觉得我这个田野调查的正当性，不管是在我去之前还是现在，我都觉得它最大的正当性不是说它对于这个集体有什么大的贡献，而是它对于我个人的自私的成长。然后在我买的这一本书的封皮上是这样写的，说结束旅行总会带来哀伤和时光飞逝，你因自己毫发无伤返回一个安全的可预期的黑色毛毛重温以不会推翻宇宙时间表的世界而如释重负，诸此种种都让你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或许如此，人类学到头来终究是个自私的学科。我觉得就是这本书就很好的印证了这句话，它可能对于这个人类学家本身的那个成长的帮助是更为深远的，远比他所做出的我所之前想象的那些伟大的贡献要更为深远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点难回答，因为我不是人类学专业的，我不太知道人类学家对自己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界定。但是呢，我们也会上人类学的课程，然后身边也有很多人类学同学，这就导致我对人类学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因为这种人际接触是先于学科区分的。而且有一点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一直都是一个互黑的一个状态，所以难免也会影响到我的认知。比如说作者在书里面说，社会学缺乏幽默感，是左翼狂想与城府之间的大买办，但是人类学也会被群嘲说就是旅游书啊，没有理论，框架单一，强行解读之类的。事实上，我把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提纲拿给了人类学的同学看，然后提纲上的每一个问题都被怼了，所以就不管了，随便说吧。 我只是从一个很外行的角度提出了我阅读之后的困惑。我知道那位人类学同学太专业。好，那我们再回到东东有什么想法？ 这里面包含两个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就是挑战了对人类学家这个职业的这个刻板印象。那我自己对人类学家刚刚已经说到了，之前有过些微的了解，我当然也有预料到，当然包括你去做田野调查一定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包括语言的困难，包括你的这个采访对象不愿意告诉你他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意义的这个困难，还包括他们自己身在其中不能够发掘他们自己这种文化体系运作的这种规律的这种困难等等。但是在我阅读完整本书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其实人类学家的这个研究和我自己的研究其实有蛮多相似的地方的。首先就是它最大的困难其实来自于你进入到这个文化以后，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研究方向在哪里。我原来一直以为就是它会有一个成体系的这种理论，然后你知道自己要去问他们什么，只不过他们不愿意告诉你。结果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是完全的茫然的去生活在这个群体里面，然后生活完一年两年之后，你有一大堆的资料，但是你完全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去解读它，然后就是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这是我对人类学家这个刻板印象的一个改变吧。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是人类学家自己的一些刻板印象，其实书里面可能多少也有说到一些，比如说包括人类学家可能对于这种原始的这种部落会觉得他们会对自然的这种保护比现代社会更多，或者包括他们会觉得他们因为每一天和大自然接触，所以可能会对周围的这些动植物的了解也会多于现代的社会，但是事实上他去生活了以后会发现并不是这样子的。然后还包括人类学家会天然的觉得他们一定能在这个他们研究的这个文化群体里面找到一个他们的这样的帮手，而且那个帮手天然的会站在他们这一边去帮他们做翻译，然后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研究。然后实际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这个作者找到了那个翻译，就会发现他时常处于这样的矛盾中。然后还有包括人类学家可能强调不要去跟教会接触，他们会觉得教会是这种去当地传教的，所以有这种殖民主义的这种色彩在里面，所以一定要脱离这个教会的这个阳台。 但是这个作者去到这个非洲以后才会发现，其实不同的教会之间差别也很大，而且很多的资料，重要的那种关键的，比如说语言资料啊，对当地的这种文化的研究啊，其实这种资料就是从教会获取的。所以这个可能是人类学家自己之前的这种偏见，然后作者在这个自己的这种亲身体验里面会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推翻吧，这是我个人读完之后的感受。 我觉得在作者的论述中，其实常常你可以感觉到他对于自己，他身在多瓦尤这样一个环境中，他对于所谓的文明的一种反思吧，就是他发现就是多瓦尤人是没有那个时间概念的，他们说后天只能说明天的明天，或者是说前天就是某一天，然后经常各种迟到，各种不讲时间的约定，然后是时间都是按月按季度按一年一年这样来算的。但是确实就是这作为一个西方人进入到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当然会感觉到很不习惯，但是我们也必须去想到说文明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人的境况》，然后他说时间是一种近现代的发明，在钟表那么普及之前，其实人们对时间的概念也都是非常的模糊的。那我觉得可能他在这样一种我们看来很原始的环境里面，他会真正的去思考说所谓的文明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远离了那个自然的状态，这就是文明吗？然后他再去反观那些城市里的人，记得他说他从杜瓦尤回到英国，中间途经了罗马，然后他觉得罗马的人都行色匆匆，有一种城市的匆忙。那个时候我觉得是那个文明和所谓的野蛮，就是有一个在他的身上有一个最大的冲突的地方吧。 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深有同感，就是当我读到多瓦尤人缺乏时间观念的时候，我会反思自己的生活。我们现在一直都在讲所谓的快节奏跟慢节奏，不管是在美国也好，或者是在北京，在其他大城市也好，大家对于时间观念都非常的恪守，相对来说。但是我一旦回到家，比如说我要跟家人或者跟我的其他亲戚朋友约一件什么事的时候，如果这件事情会在后天发生，基本上他们都会说，哎呀，这个离得还很远，我们到时候再说吧。然后常常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下午去做什么，或者说我们等一下去做什么，这些都是心血来潮然后就去做了，很少会约很久之后的事情，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必要。或者只有在真正你进入某一项工作当中，才会按照整一个时间表去进行工作。但是日常的生活中，大家好像是也是很缺乏时间观念的在生活。所以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会想说，到底哪个更好呢？难道慢节奏的这种生活不好吗？其实在这一点上我多多少少有一些共鸣，因为现在很喜欢学科交叉，那就算我是做文学研究，我的现在的一个老师也会经常问我说，哎，等你考完博士生资格考试之后，有兴趣回到中国去做 field work 吗？其实翻译过来应该也就是田野工作。那我就会想， 不是也就是田野工作就是 哦，原来如此，好的。然后我就会想说啊，能回来挺好的，因为我其实真的更喜欢中国。但是确实在文学的研究当中，现在也很讲究，你要拿到第一手的语料跟史料，这样你才更有发言权去证明你的观点。当然文学研究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从理论往下去讨论实力，所以你可以窝在书堆里面一直看书，也能写出被文学领域承认的论文。那同时现在另一个很火的就是你去找这些语料史料，但不管怎么样，对我们来说所谓的 field work 基本上也就是在图书馆，去不同的图书馆或者博物馆去探索以前的语料跟史料，最多最多可能就是如果你能遇到对应的作家或者是导演，然后跟他们进行采访。当然这对于文学研究来说真的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 听到刚刚躺那样说，我确实有些共鸣。不过最后我还想问一问东东，因为如果大家之前有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很欢快的节目里面提到，如果躺要去做田野的时候，东东说可以去做他的保镖，所以我想说可能东东对于田野也是有一些憧憬的。那我想问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憧憬在呢？ 我觉得我对田野的憧憬的原因和躺有部分的相似吧，就像我们现在可能现代人大家都会说每年就是休假一定要去国外旅游一次，或者去你没有去过的地方旅游一次，而且很强调一定要去到当地人生活的地方，体验当地的这种饮食文化呀，然后生活方式也好，其实就是一种异文化的体验，拓展你的这个视野，然后增加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那躺刚刚有强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比如说他做研究的时候，如果他做这种中产阶级的研究，他可能没有那种更新自己的这种认识的这种体验在，但是如果他去做不同的这种阶级或者去做不同的文化的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体验过那些东西以后，你再来读原来的那些书，再来读原来的那些文献，会有不一样的感知。那我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吧，我也是希望自己能打破掉自己的很多对别人的偏见也好，然后打破掉自己原来的一些知识的边界也好，抱着这种期待希望能够尝试去做田野。当然就是我自己以前也会说，比如说在火车上尝试去跟别人聊天，但是因为好像不得章法，所以常常会觉得就是聊的东西都很雷同。那我就会觉得躺因为他有这样的系统性的训练，然后有这种长时间的积累，所以感觉跟着他一起去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所以当时就做了这个回答。 我也是这么觉得，真的很想去看一看躺是怎么做田野的。本来好像研究生阶段有好几次机会，但都错过了，所以觉得有点可惜。不过说回来，说到这本书，我觉得还是一本很有趣的书。除了我们讨论这些很严肃的话题之外，这本书本身确实有很多很个人的一些叙述。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自己的小故事好了。我是在网上读完这本书的，然后读完这本书给大家写好提问的提纲我就睡觉了。可是因为作者在进行田野的过程当中实在遭遇了太多的困难，然后其中他描述的一个困难就是当地有很多的白蚁，他一直遭受白蚁的侵扰，这样的一个细节导致我晚上做了一个噩梦，就是梦到我身边全都是蚂蚁。所以我就想说，我觉得这本书还是会很有代入感的，如果大家去读肯定也能发现人类学给我们带来的乐趣。那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读一下这本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蒋林珊。 我是蒋林月。 我是东东。 我是超超。 我是盈利。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時の流れは早すぎて消えてしまうよ。握りしめてる約束果たせないままでなりたかった。焦がれた未来ここになくても歌おう。カナリア時から鳥かご時々聞こえる風の音。何一つ知るすべもなく世界の全てだと信じてたけど、広がってつながって巡り合ってちょっとずつ何かが動き始めた。目を覚まそう、扉はさ開かれた。歌おう。カナリア誰も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下两句，谁会知道呀？然后我就没有写出来，之后考完试之后就立马去查，然后再也不会忘记后面两句了。躺，后面两句到底是什么呢？请接。我来考 再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耶，百分，你就可以不用付钱进到那个学校了。 谢谢小老师。 那说到春天的诗词，躺，你还会想到什么春天的诗词呢？ 我觉得我想的都不是很积极的诗词，因为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然后想到的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然后想到的是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哎，我觉得有点困了。 春天确实是最好睡觉的季节，因为春雨嘛，下雨的时候最好睡觉了。最近很难得 Santa Barbara 下了非常多的雨，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在宿舍里睡觉了，但是却睡不了觉，还是要读 reading。所以我觉得你说的很对，不过你刚刚说你不是那么积极的时候，我以为你想到什么清明时节雨纷纷一类的诗词呢， 然后也会想到什么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但是可能再想一想就会想到什么真的跟春有一点关系的，什么春风又绿江南岸，还有什么春江水暖鸭先知什么之类的。 对啊，其实还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春天嘛，对吧？ 是的，但是就是首先会想到的是春眠，就是很困。 嗯，稍稍有想到别的什么诗词吗？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二月春风似剪刀。 对，我刚刚讲了这一首。 我们能不能正经一点？我想说，其实我最爱的一句春天的词，其实是那个“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我就觉得真的很热闹的气氛。 我还会想到的是“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给我一种非常浪漫的感觉。 哦，还有一句我也很爱，就是那个“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也很爱。都是我比较喜欢词的感觉。 春风又绿江南岸，春风十里扬州路，没讲吧？ 春风十里，哎，春风十里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点，我们来讲一讲春天的歌好了。春风十里是谁唱的呢？唐， 不是那个乐队唱的吗？这也要问啊。 对啊，能不能来两句呢？ 不能，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朗诵歌词。 晴朗诵， 因为我也摘抄了这个，把所有的春天，哦，完全不是朗诵的氛围，无所谓了，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 那说起春天的歌曲，东东，你还会想到什么？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还有春天在哪里呀？ 还有春天的故事 哦，春天的 野百合也有春天， 没想到野百合也有春天。那你的故事会很开心吗？ 就比如说我现在在吃青团，就会觉得春天是一个又有美好的花，又有美好的食物，又可以去春游的一个季节，就很开心啊。 我也想吃青团。 就是想要春天的时候，我就真的会想要春游，就是以前小学的时候大家就会集体班上一起去春游，然后在那个山里面，然后一大片草地，然后大家就还自己带着锅，然后自己起那个灶，然后在那生火，然后烧饭，然后做游戏。但后来就是出于安全的原因，就不让那个集体组织春游的话，然后我们就会自己春游。然后我想到其实上上周的时候我们也是假意去春游，然后想在情人坡铺上地毯，然后带上我们的小零食水果什么的，结果呢情人坡那天不是的，情人坡那天出于什么检查的原因就不能在上面铺上那个 东西，然后我们就不得不跑到紫操去了。嗯， 但是因为紫操是假草，一年四季都是绿的，所以就呵呵失去了这个春天的意义。 哎，对哦，是假草哦。 紫操是假草啊！你们要注意到紫操一年四季都绿的， 哦，没有 绿的发亮吗？ 意识到这一点，直到你提到，我才突然想起，哎，确实是假草哦。超超有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好玩的故事呀，我感觉又要讲到悲惨的故事了。就是刚刚东东讲到春游，然后我就想到我初中的时候去春游，但是就是在那之前的大概半个月还是一个月，然后我被车撞了，然后手骨折，但是我非要去春游，然后我就打些石膏去，然后我们班主任就不得不吩咐我同桌，就说你一直站在他的那个就是打石膏那个手旁边，就是全程要帮我挡着，然后我就是带着那个石膏去，我们俩好像是去什么森林公园吧，那就改成对同桌的感谢吧。 我觉得小时候春游都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我们是小地方，然后春游有时候会坐船去无人岛上野炊，然后也是带锅带食物什么的，然后我到现在都记得，班里有个男生带了一个电饭锅内胆，抱了一路坐在船上，默默坐在角落里面。有的家长会比较细心，然后就会把菜做好，然后到的时候就把火弄好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对对，因为就是如果就是真的全部都自己弄的话，根本就是会饿死，就是一定要带一些做好的。 春天 对，可是哎，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来了北京以后，我觉得北京春天还蛮好的，除了有杨絮以外，然后就是北京，尤其是清华，但清华里面春天真的很多花，然后就我们以前还会去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大礼堂前面草坪还不怎么管，然后还会去大礼堂前面草坪，有人会抱着吉他去那里弹吉他，坐在那里唱歌，就也蛮好的，觉得。 我来的第一年感觉就是，哇塞，这个杨絮飘的。 就是觉得，在这个2018年的春天，在 Santa Barbara 的春天，在想要不要直接。 quit drop 掉我的博士。已经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怪春天，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这种想法。 想 quit 这不是经常的想法吗？ 从早到晚，从春到冬。 唉，在这个春天尤为强烈，而且我经历了一个很糟糕的冬季学期，然后春季学期第一个星期要读政治经济学，我就有一种我来这里在读什么东西。 政治经济学怎么了？哦，因为跟文学没有任何关系是吗？ 对啊，就是我们有一门理论课，然后理论课上面就要读东亚研究的方方面面，然后政治方面就算了，什么国那个什么 nation building 就是国家，这个应该怎么翻，国家建设吗？很奇怪。这种政治性的就算了，哎呀，读经济性的我就有一种，哦，跟我的研究有毛关系吗？好的，抱怨完了，还是要继续读书呢。哎，嗯，我们说春天的文章好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开头一直想念但没有念出来的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然后是朱自清的春天。我还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春天的文章，从他开始。 明明就是朱自清的春，没有那个天， 没有那个天。 比如说艾略特的荒原，它开头就是讲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正好我们现在是四月吧，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也是挺春天的，而且也挺文章的。很多文章里面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写到春天，就是有春天的背景，或者是讲到春天里的花，春天里的水果，春天的食物，春天的故事。 而且有一些节气啊，就是清明这种，简直就可以单独列出来，然后拎一个主题出来了，就非常非常多的文章。 哦，因为我会想到那个春风沉醉的夜晚。 哦， 哦， 这还有两篇呢。 来，我们说一说。 啊，我就只想到，还需要再进一步陈述一下这个文章讲了什么吗？大家可以自己去读啊。因为那个文章也不长嘛，就是散文嘛，就是。而且还有一个电影，当然那个电影跟那个就是文章没有任何关系了。 那超超呢？ 关于春吗？因为那个罕见的就是前面一直没有下雪，然后到了春天才下雪，会让我想到那个春雪那一本小说。 我突然兴致勃勃地翻开了那个单向历，实在是周历，然后呢在这一周里面有两天是关于春天的，一个叫宜春游，我们刚才有讲到，然后他说的是乔伊斯的一个叫垒丘乔伊斯的剧作家的一个人的朝圣，然后里面有一句话是指甲缝里塞着泥土的感觉真好，重新养育一些东西的感觉真好。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聊一聊的话题是怡怀春，然后他用的是贝克特的陪伴里面的一句话，说的是在黑暗中虚构一个人和你在一起，在黑暗中虚构一个人和你一起去虚构。大家有怀春的故事？ 那林珊先给我们讲一下你怀春的故事吧。 怀春， 或者先讲一下你上次那个征婚的那个后续吧。 对啊， 就没有 收到简历吗？ 没有后续，就很可怜啊。然后我 没有收到简历吗？ 对啊，那期节目底下也没有人理我，就觉得很可怜。然后我一直都在怀春啊，很希望能够遇到喜欢的男生啊，但是也没有，因为规定越来越多，根本见到的人都是同一批。所以就觉得这个春天就是很失落，很糟糕。 再耍一次征婚吧。 已经，我觉得东东的那个征婚帮我简征婚解释已经非常好了，我不知道还要就没有可能征婚了，这辈子就要孤独一个人。 不不不，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超超剪节目剪的太少。如果他多剪节目的话，我们的粉丝怎么会只有1300呢？那我们可能就是上万、十万，那一定会有很多的引征者。 没办法，超超就是慢工出细活。 那我们不在乎 慢。你们要是把节目都给我剪的话，可能就是等到了几十年后，我们就可以听到这些节目。那个时候，就算征婚有用的话，恐怕林珊也无福消受了吧？ 没关系啊，我可以等你。 啊，那就 哇，好感动！ 50年后再来听我们的征婚节目吧。 哎，难道我们关于春天就如此这般讲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就要结束了吗？这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是因为春天给大家的感觉是还有一些标签的，比如说万物复兴。然后因为是从一个寒冷的冬天到一个温暖的季节，然后就会有一些什么生机勃勃呀，然后类似这样的一些词放到春天这个上面，然后又加上很多文学作品里面又给春加上了特别多的隐喻，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呢，就是会有更多附会的这些意思在上面，所以我们的想法就被这些太多的这个意思就给局限住了，所以想到的都差不了太多。 哦，你刚才讲到那个万物复苏，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寂静的春天那本， 哦， 就是复苏不了了。 对啊，为什么我们想的都这么的走向了一个很失望的状态当中去呢？ 很失望吗？ 也没有吧，我们开始讲了很多春天的美好的故事啊。 也对 啊， 嗯， 断了手还要春游的小男孩， 只要腿还在， 然后 了，那就这样了，拜拜。 这期节目我一定会尽快跟大家见面，因为春夏苦短，再不见面就到夏天了。好了，拜拜。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颜喵小记，我是你们的颜喵。 我是你们的 CD。 首先跟大家透露一下，今天有彩蛋哟。 嗯，这个彩蛋又是牺牲我的人格尊严换来的。 嗯哼，好，我们今天说些啥？ 最近一段时间咱们俩应该都在好好学习吧。 对， 那我们 所以主要来讲讲学习。首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 颜 喵已经开始手舞足蹈了，他最近学得太认真了， 比较激动。我觉得戴上耳机然后听那个，反正脑子里有些旋律可以促进学习 哦。 为什么这样子呢？是因为之前在图书馆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办的，会让我有一种回到图书馆的感觉，所以学习的效率就会很高 哦。 你为什么这么的尴尬？你个捧哏做的不行啊。 哦，没有啦，那个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嘛，颜喵讲学习方法那这一期基本上垮了。 为什么呢？ 难道不是吗？啊，来你讲你讲。 我生气了。 为什么生气了？讲学习方法大家等着听呢。 为什么垮了？ 没垮呀，谁说垮了？没有垮。 刚才谁说的？ 嗯，我说大家都要夸你了。嗯，好，继续。 你怎么不上天呢？失去了梦想，然后我又不知道我说什么了。 你刚才说到要戴上耳机听音乐，然后仿佛回到了图书馆里。 嗯，对， 没了。 我最近总结出来的一个比较适合我的一个学习方法。 哦 哦，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学习方法， 还有一个是 这种学习方法都是被这个录音的时间给逼出来的。 并没有，因为我刚才忘记了。 您说您说。 我发现用红笔写就是各种的批注，各种的 notes， 然后比较适合我的记忆。 哦， 你怎么都说哦呢？ 因为我并不赞同啊。 为什么？你用黑笔写吗？ 嗯，是这样的，因为我不写批注。 为什么呢？ 脑子好了。 摸一摸自己的良心，你学的应该主要是背吧？ 我们从来不需要背的。 那为什么听说之前本科生的时候都是要背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条例？ 所以我本科学的很差嘛。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嗯，反正我觉得 也就是年级前五名。 哎，摸着你的良心。 摸着我的良心。 说是实话吗？ 那我研究生还第二呢。 你怎么不上天呢？白白了你们，我跟你们没什么话好说。 没有，真学霸在这里。来来来来来，继续。 上天吧。 哦，好。 好的，接下来有没有小季由我一个人跟大家说了。 四弟已经被发射到太空了。 对，嗯，为什么用红笔写会比较适合记忆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红色是一个刺激性的这么一个颜色，然后它会让我的这个大脑产生相应的图像，所以我觉得我记性就会变得很好。 哇、哦，哎，我从天上回来了。哦，明白了。 然后呢？ 我觉得很有道理。 你最近学习有什么好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share 一下？ 那我觉得录到这一段就垮了，我最近学的状态一般般了。 为什么呢？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北京的天气这么好，总想跑出去玩。 嗯，好吗？不也在下雨吗？哦，然后跟大家说，下雨真的特别适合学习 睡觉。 反正我觉得天阴阴了，然后又很凉爽， 然后特别适合睡觉， 适合学习。 我昨天早上一睁眼就已经11:30了，因为外面太黑了，然后我一直以为天还没有亮，所以就一直睡到了中午。 可怕了。 嗯， 是失去了梦想， 变成大鸡腿， 变成了一个咸鱼。 好吧，那今天的言喵小记垮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爱不爱我？我真给大家分享了几个，一二三， 两个， 三个， 两个， 三个， 还有什么？ 下雨天是个学习 哦。哎，这都是控制不了的，好吗？ 为什么？ 万一有在什么就是干旱地区，像什么沙漠地区啊，然后这些小孩子，然后你告诉他说阴天适合学习，然后他们每天早上起床拜一下菩萨，说给我下一点雨吧，我要学习。 拜拜雨神吗？ 嗯，拜一下萧敬腾吧。 但我真的觉得雨天适合学习，你可以很容易的静下心来。 嗯，包括用红笔这个也是， 对， 是个好方法。 那对。本少爷累积下来多年的学习方法。 嗯，还有一个啥来着？ 还有一个是听乐。 哦，好吧，这也是个好方法啊。哎，我们垮到这儿就可以了吧？哎，好吧，其实我是最近又重新开始看了《甄嬛传》，所以导致 I don't know， 拜拜了您嘞， 再见了您嘞。 您这北京话现在说的不错呀，跟谁学的呀？ 这不是天津话吗？ 您嘞， 竹板这么一搭呀， 竹板这么一搭呀， 咱憋的都不垮。 这是天津话，姐姐，这是天津话。 哦， 那就开始彩蛋，没有彩蛋。 开始彩蛋。好，下面请听我们的彩蛋。 请听我们的彩蛋，您嘞。是这样说的吗？ 是。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言喵小记，我是你们的言喵。哎，不对，错了。嘿、hey, ，大家好，欢迎收听言喵小记，我是你们的 CD。 好猥琐。 嘿、hey, ，大家好，我是欢迎收听言喵小记，我是你们的 CD。 狡诈。 嘿、hey,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CD。 这个是不是应该放到彩蛋里？ 今天没有彩蛋。 为什么呢？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今天的言喵小记有彩蛋呢。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小记就到这里， 再见 了 您嘞。 你今天有点不太正常。 哦，再见了您嘞。 好的， 嗯，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次见哦。哦，不对，首先还要说一下我们的群号，我们的群号是12552610。 我们的群号是12552610。哎，不对，那个怎么唱的？ 80082088207。 12552610，12552610，12552610。 好的，这些都会放进彩蛋里。 还有什么歌比较好听？ 来吧，来吧，相约酒吧。 12552610，像一颗海藻，海藻，海藻，海藻。 噜噜噜噜。 私はそう一番の喜びを知りました。あなたが話してくれたこと、一日のこと、いろいろなこと、私はそう一番の悲しみも知りました。それはあなたの笑顔。 是十八岁的青春，还是23岁的酒局下半？下半算了错，我把帽子翻戴，还在期待逆转。青春像是一场棒球比赛，三人出。是睡在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 还是身边的佛系少女。 不再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始有些紧张，心情换什么？你聊什么呀？找痕迹，透露会惊讶的秘密。 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982青春联盟与您相约，精彩梦想，无限可能。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